情让我盲目，我的心已被你放逐，冰与火要如何相处？千金百相拥在一起，火热的煽情，欢迎之前都变成目不合的幻影。我是被你操纵的，依然半梦半醒。其实我和你根本没有心灵感应，我陷入了一片沼泽，你的借口并非巧合。真相令我心如刀割，伤口的眼已饱和。 温柔却思考着斗，你像海市蜃楼，初见风头，表面繁华的城楼，无人伸手，木已成舟。让我越想要自首，但又琢磨不透，烟雾缭绕在墙，我想化为乌有。你思维缜密，滴水不漏，设好每个步骤，动了情绪，摇了户口，风吹不收，无法不救。 知道那是你忽冷忽热的把戏，也把握不好你忽远忽近的距离。爱字说出口是显得有些滑稽。 OK， 来自南征北战的半梦半醒来送大家了，希望呢他们的每一首歌曲你都能够喜欢，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一些所有的新歌能够集成一张专辑。好了，广播当中呢我们来继续听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要告诉你，易烊千玺呢又推出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是精彩才刚刚开始。那作为一首商业的推广歌曲呢，同时也映射出了易烊千玺自己的心声啊。那么出道五年呢，一步步成长为新时代的青年代表，别人看了呢已经很强了，而他觉得呢才是人生的刚刚开始。没错，人生很长，不要轻易给自己下一个结论啊。那借用一句心灵鸡汤的话，就是你想要的时间都会给你的，所以各位一定要加油咯。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掌声请。 在天里的好人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 听听听我说， 本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裂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花，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自己的手指间点点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淌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我默默挣扎，凭借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带着我 Yeah.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利额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在这个搭错车的音乐剧当中呢，那阿美锦衣盛装的飞扑到垂危的亚叔的身旁啊，父亲的深切自省说，这么多年忽略你的感受，紧紧牵着，生怕再把你弄丢了。女儿的自我感悟呢，就是请原谅我想着自己的梦啊，忘记你落在后面好远好远。那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才懂呢，也是想透过叮当与王柏林两个人深情的对唱，唱出父女深厚的深情，唱出了一对男得一见的父女之情的华语情歌了。那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金牌导演黄中平执导啊，以搭错车的故事延伸，让阿美亚叔父女在 MV 当中呢是再次相遇了，重新的上演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番外篇。那所以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呢，也可以先在这首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有请来自叮当和王柏森带给我们的《现在才懂》，掌声请。 这么多年忽略你的感受。牵着，生怕把你弄丢。 请原谅我想着自己的梦，忘记你落在后面好远，骑着奔向天空。 我爱 我在 这个家，虽然破旧，却是我一双手换来。这座小小的我， 我爱 我在 全世界任何港口， 沙，这里让我留恋，爱得不假思索。 音乐剧当中搭错车当中的妇女之歌呢，真的是赚人眼泪啊。那剧中由叮当饰演的阿美呢，真的是演技过人呐、让很多人呢都潸然泪下了。那看过之后呢，我们也想说，有些感情呢现在才懂也不迟，对吧？没有继续错下去，固执下去，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呢，学会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亲人吧，要学会懂得去爱，明白了吗？好了，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讲一首歌曲呢，听到是来自 James 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 The Light 啊。一场严重的事故呢，让 James 的左手呢无法再弹奏乐器了，因此呢结束了他作为贝斯手的职业生涯了。那么从此的音乐呢便是他的救赎了，创作呢就是他的热情。那这样的一首电子中速的歌曲呢，也是 James 呢在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期获得对渴望和生活的一种希望的对话了。所以听听看吧，这样一首歌曲来自 James 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 The Light， 掌声有请。 It's the same fight every day， Chasing demons and goes awayDrowning out the light, it's drowning out the light. It's drowning out the light. It's drowning out the light. I'm holding on for a remedy. Feel the shadows creeping in. Got the devil trying to win again. I'm on the brink of a casualty.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cause I'm losing my fucking mind. It's drowning out the light, so hear me out. I don't wanna see this anymore. This is the last thing that I'll buy. I'm swimming in the darkness all alone. Can you be my light? Can you be my light? Can you be my light? Can you be my light? Why were we so scared of the ghosts we saw, but we're never there? Why were we so scaredOf the ghosts we thought were everywhere. Why were we so scared of the ghosts we saw? They were never there. Tell me why I'm scared, 'cause I'm not alone, you're always thereI don't wanna see you. 睁开眼依然模糊一点，抬头仰望这一点彩虹 在周末。

道，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新裤子乐队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你都忘了你有多美》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听过的第一感觉呢就是，还不错，挺好听的，是吧？没错，新裤子呢是一支能够将好听发挥到非常极致的一支乐队啊。他们的动机呢很复古，即使放在30年前呢，这也可能会成为最洋气的一种流行的音乐了。但是呢，恰好呢这是一个集体怀旧的年代，让他们成了复古浪潮的弄潮儿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新裤子唱给伤心女孩的安慰，歌词呢有点举重若轻的意思，失恋了呢没有关系，你已经足够美了，不珍惜你的人失去了也不可惜，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咯。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推荐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1990年，内地引进了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同名主题曲在当时传唱度很高。陈鸿宇说，他儿时印象里第一首会唱的歌就是这个。最近他推出了歌曲的新编版，作为电视剧《我们的40年》的插曲，跟原版轻快的曲调相比，陈鸿宇的版本更低沉，更符合剧中人物的命运和经历。跟随时代一同变迁，不怕旅途寂寞孤单，只要你也想念我。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鸿宇《人在旅途》。 从来不愿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青丝挣不脱，纵然此时候情如火，心里话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只要你也想念我。 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最近呢一直在介绍这个李荣浩的第五张的个人专辑，有一首四秒的歌曲啊，其实不用推荐，因为呢暂时太短了，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是耳朵。那这也是李荣浩专辑当中的唯一的一首别人的创作了。耳朵呢只能听不能说，可是呢耳朵呢却能够听见那些不能够说的一些寂寞。所以呢闭上眼睛，当所有的感官只剩下耳朵了，那你的世界还会留下一些什么呢？这是李荣浩提出的问题了，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耳朵》，掌声有请。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所有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是走了，左右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有的时候呢耳朵会比眼睛还要重要啊，很多东西呢用耳朵听比用眼睛看来的更好啊，比如说一个人假装很开心，可是呢声音呢就装不了，仔细听呢就一定会知道，是吧？所以呢李荣浩的歌曲呢经常会带来一种非常真切的痛感哈，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不愿向现实妥协的一种倔强，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调调，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代表的是一种精神，是吧？好了，能量音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俞灏明带 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叫做是歌颂啊。那像那首歌曲呢，也是狐狸之声动画的主题歌啊。那唱出了所有的勇敢都是对青春最好的一种歌颂了，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呢在今天呢工作日当中每个人都可以精神满满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希望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活力四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 扑向烛火，不吝燃烧生命，在漆黑的夜幕徘徊寻找光明。这片钢筋丛林囚禁人们的心，每天重演同样剧情。我只想唱出这一声， 坦率地唱出这一声， 证明我来过这世间，走过一程，哭过笑过迷茫过成长的旅程。就算无人喝彩也独自放歌青春，我会打碎了莫须为的面具，将心意化作了歌声传达给你。我会跨越时空编织的距离，相信昨天美好的回忆，一日狂风冰冷暴雨，我继续唱下去。流星划过天际，划出绚丽背景，将短暂的瞬间定格璀璨光影。向往广阔天地，渴求自由的心，每次脉搏都是旋律。我只想唱出这一声， 掌声能唱出这一声， 感谢你曾经陪伴我走过一程，聚过散过吵闹过热血还沸腾，直到声嘶力竭也歌颂再没青春。我会写下这杯眼泪的方句，用歌声当作撑不起喘的勇气。我会唤起心底美好的奇迹，再唱响明天未知的相遇，翻过高山踏过荆棘，我一直唱下去。可曾记起最初的自己？如果说成熟就是学会放弃， 可千对不起， 不论前路多么崎岖， 只要有呼吸， 哪怕是末日即将要来临，我会唱下去。我会打碎冷漠虚伪的面具，将心意化作了歌声传递给你。我会跨越时空编织的距离，去相信昨天美好的回忆继续唱下去。我会写下戒备眼里的风句，用歌声当作撑不起喘的勇气。我会唤起心底美好的奇迹，再唱响明天未知的相遇，翻过高山踏过荆棘，我一直唱下去。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昨 情。